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是初五，也叫做破五，同学们吃饺子了吗？除了吃饺子，初五还有哪些讲究呢？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跟大家聊一聊，初五除了吃饺子还有哪些事情大家也可以做呢？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知道呢，初五呢通常也被称作破五，根据传统的习俗啊，人们认为这一天可以打破很多的禁忌，这就是为什么说今天是破五的原因。那么商店在这一天也会恢复正常的营业。好，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是呢 The fifth day、啊、第五天 The fifth day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also known、啊、被认为是 The festival of破五啊，这里面这个破五啊用这个拼音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破呀、啊、英文叫做 breaking， 哎，这个 breaking 这个词哈、啊、给它弄破打破。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根据这个传统哈、啊、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啊，人们认为哈、啊、我们说老的说法或根据一些传统的说法呢，人们认为呢Many taboos can be broken on this day。 那么这里面提到一个词叫 taboo， T-A-B-O-O， 这里面这个词一些禁忌哈、啊，这个词是我们今天有一定难度的词 taboo， T-A-B-O-O。 我们知道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禁忌的词，比如说问一个人的体重啊，一个人的收入啊，包括一些家庭的非常私密的一些话题啊，都属于呢 taboo 这个词，所以大家尽量能够学会这个词，表示说有些话题是不可以聊的。那么英文这个词呢就叫做 taboo， 那么复数呢是 taboos， 后面直接加一个复数 s 就可以了， taboos。 那么可以打破， can be broken on this day， and the shops will return to normal on this day， 商店呢会恢复正常的营业。这里面 return to normal 这个词我们在昨天已经讲到了， normal， N-O-R-M-A-L， normal， return to normal on this day。 同学们注意一下，英文如果指具体的某一天的话呢，前面用介词 on 而不能用这个介词 in， 所以呢这里面用着 on this day， 所以同学们记住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要求。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跟破五相关的一些故事哈，其中人们普遍接受的呢，破五这一天是财神的生日哈， the birthday of the god of fortune 哈，我们说财神呢也有生日哈，那么可能也吃非常大的生日蛋糕，因此呢在这一天呢人们会举行大型的宴会来庆祝，同时啊人们也会燃放烟炮，试图呢引起财神的注意，确保呢他们从财神呢能获得更多的恩惠和好运，这是很早以前人们对破五的一个传统的观念。好，那么看看英文的一些翻译， There are several stories啊，一些故事 about the festival of 破五， among which 在里面当中 the most popular one， 这里面的 popular 表示说普遍受大家接受的或欢迎的一个理论是什么，或者一个故事呢， is that this day is the birthday of the god of fortune， 这个词我们昨天已经讲到了，这个财神哈， the god of fortune， 大家回忆一下财这个词怎么来拼呢， F-O-R-T-U N-E， 它的发音呢是 fortune 哈，表示说幸运财富都可以用这个词来表示。 So on this day， 又用到这个介词 on this day， 在这一天 people will celebrate this day with large dinner， 庆祝这个词 celebrate this day with 后面用一个介词，用什么来庆祝某件事情呢？ With a large dinner. They will also shoot off fireworks. 这里面 shoot off 表示燃放啊，它没有用我们前几期讲的那个词组，大家回忆一下用哪个词组呢？ A set off。Set off， 它前面这个动词发生了变化，原来用那个 set set， 但是呢今天我们学的用那个 shoot shoot 表示发射，那么这词啊更加的形象哈， shoot off 燃放烟花爆竹啊，也可以用那个 set off a fireworks to get the attention， 赢得我们财神的注意，这里面这个注意的 attention 哈， attention 表示注意的意思， of the god of fortune， 然后呢 thus ensuring his favor 哈，他的一些恩惠，用这个词叫 favor favor, good fortune for the whole new year, 哈，整个一年啊，这个运气呢都是非常的好哈， good fortune for the whole new year。 那么在中国的北方啊，人们在破五这一天呢往往会吃饺子庆祝呢，从今天开始就打破了很多的禁忌。我们在前几期讲到了说，我们吃饺子呢有一个原因哈，因为饺子的形状啊跟金元宝的这个形状非常相似，所以呢吃饺子呢也是庆祝财神生日的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方式。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用那个 northern 这个词啊，在北部的哈 northern part of China， people eat dumpling 啊，饺子 on this day to celebrate thatMany taboos can be broken, 哈，这里面又提到了我们说这个禁忌哈， taboos can be broken since this day. 那么用到了一个词 since this day, 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从哪天起呢，它用的是 from this day,用哪个介词啊 on, 哎对了 from this day on, 但是呢在最后一段用的是 since this day, 因此呢我们表达从哪天开始有很多的表达的方法，所以同学们呢要灵活的使用哈，那么这些用法呢也不是很难，希望同学们能够给它记下来。 besides, 除了这个之外哈，这个 besides 表示说包括原来的那个东西，同时还有一个其他的原因在里面，所以这个词就表示包含在内的。 besides 的形状哈， the shape of a dumpling 啊，这个词组我们在前几期已经聊过了， the shape of dumpling is like a gold啊，像一个金子一样哈，像金元宝哈 ，like a gold. So eating dumplings is also a way 啊，也是一个方式 t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the god of fortune 哈，也是呢庆祝呢我们说财神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这里面呢，他用的是呢这 eating something 用它的动名词的形式，因此呢这种用法啊，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我们可以说 to eat dumpling 也可以哈，它是一个动名词做主语。那么在刚才这句里面呢，它却用的是 eating dumpling 哈， eating dumpling 用它的一个动名词哈，吃饺子也是一个方式，后面 to celebrate 去庆祝某一个事情。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fifth day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also known as the Festival of Puowu.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it is believed that many taboos can be broken on this day. And this is why this day is the Festival of Puowu. There are several stories about the Festival of Puowu, among which the most popular one is that this day is the birthday of the god fortune. So, on this day,People will celebrate this day with a large dinner. They will also shoot off fireworks to get the attention of the god fortune, thus ensuring his favor and good fortune for the whole new year.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people eat dumpling on this day to celebrate that many taboos can be broken since this day. Besides, the shape of dumpling is like gold.So, eating dumpling is also a way t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the god of fortune.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请来了两位同学，第一位呢来自于贵州省平塘县平湖一小吉佳怡同学，另外一位同学呢来自于志成小学的李明浩同学。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首先我们将听到的呢是吉佳怡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贵州的年味儿。 大家好，我叫吉佳怡，来自贵州省平塘县平湖一小二年级。新年快到了，我为大家说说浓浓的贵州年味儿。我的家乡是世界上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FAST， 同时也居住着淳朴、勤劳、善良的布依族、苗族、水族、汉族、侗族等多民族的父老乡亲。在我们这儿，从腊月初一开始，家家户户都在为过新年紧紧张张、热热闹闹地准备着，杀年猪、灌香肠、蒸血豆腐、熏腊肉、打糍粑、扫阳城、织新衣、打银饰、贴春联、买鞭炮、挂大红灯笼、赶年肠，这些都是我们贵州人迎新年必须做的。每一天春春寨寨都充满着杀猪饭的刨汤、熏腊肉的腊肉烟味儿、自酿米酒的浓浓香味儿。此外，为喜迎新年，我们还有更快乐、更重要的事儿做，那就是各民族的亲人们都为一个又一个万花筒式的新年民族盛会精心排练节目和准备活动。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每一天都会上演罗戏歌舞、芦笙、长号、跳花灯、打腰鼓、耍龙舞狮、壮观的斗牛斗鸡大赛、惊险的上刀山下火海、富有情调的山歌对唱等节目。听了我们贵州人为新年准备的丰盛大餐，你是否已经开始有到贵州过年的心思呢？来吧，贵州长长的苗家长桌宴等着你，贵州飘香的米酒等着你，贵州原生态的祝福民歌等着你，贵州多彩绚丽的浓浓年味等着你。欢迎你到贵州来，我在贵州等你过新年。谢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的李明浩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呢是春节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志成小学三年级三班的李明浩，我今年九岁了，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春节的故事。春节是指汉字文化圈传统上的农历新年，俗称年节，传统名称为新年、大年、新岁，但口头上又称度岁、庆新岁、过年。中国人过年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现代人们把春节定于农历正月初一，但一般至少要到正月十五新年才算结束。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的腊祭或腊月23或24的祭灶，直到正月十九。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均以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喜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各民族特色。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民族也有庆祝春节的习俗。人们在春节这一天尽可能的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表达对未来一年的 切期盼和对新年生活的美好祝福。吃饺子是我国北方地区形成的一种过年方式，饺子的形状如同元宝，象征招财进宝。我国南方的很多地区讲究吃汤圆和年糕，饺子和汤圆都有馅儿，于是人们把各种代表吉祥意义的东西包进馅儿里，寄托着对新年的期望。在民间，人们常常会包进一枚硬币，谁吃到谁就会有好运，谁就会最有福气。春节是中华民族隆重的传统佳节，同时也是中国人情感得以释放、心理祈求得以满足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狂欢和永远的精神支柱。好的，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能够给我们分享哈有关春节的一些故事。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同时你在朗读、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呢发给我们。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dinosaurs. 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恐龙的故事。 Do you think that the dinosaurs can dance in your house? Is it real or make-believe? 那你想想，恐龙可以在你的家里面跳舞吗？这是真的还是想象的呢？ Before you answer my questions, let's read the story first. 那在你回答这次老师的问题之前，让我们还是先来读故事吧。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Dancing Dinos.那今天这次老师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跳舞的恐龙呵呵 Dinos dancing on the stage. 哦、oh, 快看呢，恐龙们正在舞台上跳舞。Where are they? They're in a book. 他们在哪儿啊？他们在一本书里面，对吗？ Dinos dancing off the page. 这个时候恐龙跳舞，跳着跳着就跳出了书。Dinos dancing on the floor. Dinos dancing out the door. 哦，快看呐，恐龙们在地板上跳舞，恐龙们跳着跳着就跳出了门外去了。Dinos swinging down the hall. Dinos playing with the ball. 他们摇摇摆摆地走到了走廊里面去，然后呢，他们来到了洗手间，他们正在浴缸里面玩起球来。Where are they? They are in the bathtub. 他们在浴缸里呢。Tapping, clapping with some toys. Stamping, stomping, making noise.然后呢，他们拿起各种各样的玩具，拍拍打打，用脚使劲跺着地板，咚咚咚咚，这样来制造噪音。哦，他们可真淘气呀。Dinos sliding down the stairs. Dinos gliding by in pairs. 哦，快看呢，恐龙们滑下了楼梯。哦，他们两两一对，然后滑着舞步。哇，好酷啊。Dinos marching through a room. Dinos stomping, boom, boom, boom. 哦，快看呐，他们整整齐齐地排着队，就像行军一样穿过了房间。Be quiet. Don't wake my daddy up. 哦，轻轻一点，别吵醒我爸爸。可是 他们的脚步越踩越重，咚咚咚， Dino's munching ham on rye, Dino's crunching pizza pie. 好吧，恐龙们竟然吭哧吭哧吭哧地嚼着黑麦面包夹火腿，还有他们吃着披萨饼，大餐呢。Dino's flipping corn and peas, Dino's flinging gobs of cheese. 快看呢，恐龙们竟然来回扔着谷物和豆子，他们还扔着一团一团的奶酪，他们在吃饱了就打架了。Dino's hopping over pails, Dino's mopping with their tails. 好吧，然后呢，他们竟然在水桶上跳来跳去，竟然把水桶还踢翻了。而且他们还用自己的尾巴来拖地。Splashing, splashing high and low, Slipping, skipping. 好吧，他们在水里面噼嗤啪嗤噼嗤啪嗤，把水花溅得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而且他们还在水上来回的溜来溜去。好吧，这个时候爸爸醒了。The noise that the dinosaurs made woke my daddy up. What should we do? 那好吧，他们弄的这个噪音把爸爸吵醒了。那现在他们要怎么办呢？Crashing, dashing over chairs, jumping, jogging up the stairs. 好吧，快跑吧。所以呢，他们乱冲乱撞，把椅子都撞翻了，然后他们跑跑跳跳的爬上了楼梯，要去哪儿？ Dinos dancing to a page. 恐龙们跳着舞回到了书里边。Dinos dancing on the stage. 他们现在正在舞台上呢。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关于恐龙的故事。一群神奇的恐龙从书里边跳出来，来到小主人家里面做客了。他们跳舞、洗澡、吃大餐，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的。这是真实的还是小主人的想象呢？没错，是 make believe， 是想象的。可以看出来小主人的想象力是多么的丰富，而且他的语言也非常的丰富，不但有正反义词，还有大量的押韵词，真是值得我们多读几遍的好故事，对吗？所以呀，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可以按照小主人的思路仿写一个小故事，写一个你们自己认为非常有趣的故事吗？ OK, thank you.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can you see on the book cover? 你能在书的封面上看到什么呢？ Dinosaurs. Question number two, can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that dinos did after they coming out from the book?那你能告诉 Jason 老师，这些恐龙们从书里面跳出来之后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什么呢？ Question number three, did the boy's daddy find out that there were dinos in their house? 小男孩的爸爸发现了在他们的房子里边有恐龙了吗？ No, 你能回答这些问题吗？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明天见。